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根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的报道，全科医生是我国当前医疗卫生服务系统里的短板。而教育部和国家卫计委近日也表示称，到2020年，我国要培养全科医生30万名以上，并且提升基层卫生岗位的吸引力。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今年的楼市究竟想要达到什么效果？317以来，这也是市场最为关注的话题了。在7月11号发布的《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17》里，明确表示，2017年本市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，抑制投机投资性的需求，引导合理住房消费，确保今年的房价环比不增长。北京市环境保护局7月12号通报称，今年的上半年期间，全市的环保部门针对大气、水、土壤等环境违法行为持续加大了执法力度，共开出了上亿元的罚单。这几天伴随着吊车的阵阵轰响，针对什刹海酒吧街的集体整治行动拉开了序幕。未来什刹海酒吧街的商户和居民所搭建的违建将会尽数的拆除。从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也了解到，由于酒吧的数量已经饱和了，什刹海地区呢将会不再鼓励新的酒吧进驻，即使有新商户加入，审批的程序也会非常严格。 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看时光飞逝，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。花落的时候，放下了曾经不满和抱怨，关于这感情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。我有过你的眼泪，我有过你的欢笑，我有过你的温暖，我有过你的微笑。向谁去负，直到永远。花开的时候又过了一个春夏秋冬，跟时光飞逝，却抹不去心里的思念。花落的时候，放下了曾经不满的抱怨，关于这感情，或许就没有谁对谁错。我有过你的眼泪。

都是一场渺茫，忘记我还是忘记他。 也许世界上存在着太多妥协和失败，但是总有这么一群人，即使梦想被退稿，真心被退货，他们也绝对不会放弃。就像是地平面上闪烁的星辰，指引着我们，不管是爱情或是梦想，如果真的喜欢，那么继续下去就对了。 定的，都是谁人给我最美的？

时候陪伴我的那刻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 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入伏代表着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，而北京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依然在持续当中，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 37.4 摄氏度，湿度在 60% 以上。而截止到本周五，北京的天气都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，依然处于高温的黄色预警当中。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呢，就是气温高、气压低、湿度大、风速小，这也就是俗称的桑拿天了。那在这里九六九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准备。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，今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由目前的1890元调整为了2000元，增加了110元。而本次的调整呢，也从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。国际奥委会第130届全会在11号决定，2024年和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城市将会同时产生。洛杉矶和巴黎赢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，但是具体的次序依然没有决定。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，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，截止到周四晚的18点，电网最大的负荷已经达到了2122.5千瓦，相对比2016年的电网最大负荷的2082.8万千瓦增长了1.9%，其中空调降温的负荷占比大约达到了52%，首次超过了全网负荷的一半。那根据电力部门的预测，今年的夏天如果还是连续出现一周以上的高温高湿天气，北京地区的电网最大负荷预计会达到2400万千瓦，同比增幅大约15.23%。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